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伊夫，90后，成都人，来去民宿创办者，15岁开始闯世界，干过汽修工、列车员，做过婚庆公司，当过兵，学过摩斯密码。2016年获评10家民宿主人，今年又在都江堰创办了一间有声书店。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伊夫。认识伊夫是去年在成都参加的一个民宿游学活动，他是活动的主办者和老师。90后的他带着一群70后、80后坐在老茶馆，认认真真地讲解一杯盖碗茶，讲他生活的这座城市，讲民宿的功能和使命，讲行业的共生。感觉这个小伙子做人做事有一种泼辣辣的热情和霸气，想法多还能落地。这不，他策划了好几年的有声书店项目，最近也落地了。我听说你最近做了个新的项目啊，跟声音有关。 对，因为我就是自己啊，打小以前有个电台梦，我对声音是有一种就情怀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生活里有太多声音是能够勾起我回忆的，所以我就去打造了一个叫做有声书店，开在咱们那个成都有个地方叫都江堰，找了一条老街。 有声书店是一个什么概念？ 第一，咱们这个书店里边有静态的部分，是你可以去看那些我这儿提供的独立的杂志、书刊，然后一些旧报纸。那动态的部分呢，就是我的墙面上会归好类，你的职业属性，你的地域，那有会有不同的人进来 啊， 他可以去录自己想说的话，表达自己这个内心有一些小故事，甚至我会去提前去收集，比如说东南西北各个地方的人物的故事，或者是这个城市的一些声音，我会把它录好整理好分好类，放在墙上，墙上呢有一个介绍，这个介绍呢就会去讲到这个人他会做什么的这个事儿，然后大家有感兴趣的他可以扫一个二维码 就听到声音。 对，听到，因为我这店里边他可以进来，就是他肯定会点一些咖啡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可以等待，那等待这个8分钟的时间，他就正好可以听一个小故事啊这样的事儿。 哦，比如说我从北京来，那我就从你那个墙上选择北京的地标。 对，如果你喜欢的话，对，如果可能你是做这个， 对，如果我想看看北京的声音， 对， 在都江堰是一种什么样的呈现， 对对对， 我就去点北京的地标， 对， 然后北京的地标下面可能有再有子目录， 对，会有，比如说我收集的，比如老百姓的声音 啊， 会有街道 的 声音， 对，街道， 对，然后或者是一些非常时尚的一些声音 啊， 对，你都可以去听到跟你有关的城市的一些声音，然后或者是你想了解的一些人的声音， 就是生活在北京的人，他们的一些自己的故事， 对， 都是8分钟吗？ 8分钟是一个起点，会有很长的，但你如果觉得有兴趣，可能会在店里边听了很久，也会换不同的片段，我甚至里边也会有很多人的这种专访，那很多人听完以后他会有情绪啊，他说哎，那我能不能录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去，是开放性的，老百姓可以录他自己想说的话，一个守门的大爷，一个扫地的阿姨，他都有一些想说的话，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了一个我们都想去找一个树洞，但是我们又需要自己的这个隐私感， 他的声音录在这里以后，他是可以去被倾听，他也可以去存放自己的这个记忆。那他 就是我有选择权，我如果愿意更多的人听到，然后呢就是开放式的，谁听都可以。 当然， 但是如果我要保留一些隐私，这个东西我可能只允许某一部分人听到，我会设一些标签，然后就放到你店里，那老板你拜托啊，就不要什么人都听到。 对对对， 我只要这一部分人听 到。他可能会 也是可以做到的， 是他会写，比如说我讲完一段话以后啊，老板我再买一杯咖啡，你留给一个18岁的小帅哥，戴墨镜的，那我可能我就会在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戴墨镜的， 自己对号入座， 对，对号入座啊，十八岁 的声音可以听， 对，里边给你留了一杯咖啡啊，是一个陌生人留给你的， 嗯， 他听完以后，他会重复的去做上一个人做的事儿，情感 会吗？ 一定会的，因为他听完以后，他会哇好奇这人干嘛呢？啊，我参与了，人的情感他就像河流一样，他会一直不停的去流流淌，会形成一种链接。他可能今天听的这段话是十年以后，然后会不会被人再听到，但是这段话已经是二十年前录的，可能是他二十年前的心声，他只是今天才说了而已，所以时间的痕迹在里面不会有太敏感的东西，但是他会给人带的那种环境的那种记忆，他会很立马的呈现出来。所以这些人他听完以后，他第一个他会觉得有趣啊，原来是这样一种触景生情，然后我也录一个吧，我录一个给谁谁谁谁听，啊，循环的做上一个人的事儿。 这想法特别的好，有趣，而且有意义。你怎么出来的这个想法？ 因为我刚才说了，就以前自己有那种 有这情节， 电台情节，对。然后录完节目以后，经常回去自己还得放着听，放着听以后呢，我就最早啊，以前在成都生活的时候，就晚上也会听电台，那我就想，这个从这个信号耳机里边另一个地方传过来这个信号，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生活状态？我很好奇，他每次讲，其实他是照着在念吗？还是说就是生活里的东西提炼出来的一种声音状态？到后来我在想啊，那其实声音是大家真的很容易去在乎的一个东西，就是包括我现在自己做民宿也好，做什么也好，我跟人交流，就我能打电话说清楚的事儿，我文字上尽量跟你减少，因为情绪是不一样的，你看到的这个字儿跟我说出来的话，你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同的啊。所以然后我在想，那我得有一个空间可以存放一些态度啊。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有偏见的在看这个社会，但是每个人的这种态度啊情绪啊就很遮遮掩掩，所以我觉得声音，那你听到的就是最真实的，真话假话你听几遍你自己能懂啊。 而且往往是越熟悉的人越不敢说真话。 对，而且有时候人就是那样，就你有些话说出来真的是比别人 只能给陌生人听。 对， 想法很好，但是要把它具体的落实在一个可以操作的项目上面，我觉得还是蛮有难度的。 目前其实我们还是在一个内测，我们选的那个位置是一个399米的老街，我们在最后的10米，我们想的是这些人呢作为游客，去了景点儿，触景生情一定是得经历过一段路，那回头一看，哇，我走到最后了，有一种消费叫做来都来了。对吧？比如我到北京，来都来了，吃个烤鸭，来都来了，去 看看长城， 对，看看长城。所以他会到都江堰，都江堰到今天是一个三遗城市，它是一个冠县古城，是国家非遗，青城山啊，都江堰，三遗城市，所以很多游客到了这样的地方以后，他去哇，觉得这个地方这种风景啊，这种老街啊，跟城市是有反差的。我们去旅行是干嘛？是暂别日常生活啊，生活方式现在被贩卖的就是各行各业都在做，但是我们消费者终端消费者的诉求是能够暂别日常生活，还能够有情感的链接，所以我们找的这个街，我们想的是你来都来了，你总得进去吧。你如果一旦进来，我就会有个想法，我得走到头吧。好，我们就在最里头。好，门口呢，我们做了个事儿，我们搭了一个台阶，就你可以在那儿坐着。因为那个地方是缓坡，啊，你走进来以后有点累了，你得地方歇脚。有的消费者想的是，我这儿找地方歇脚，我得给钱啊。我们说不用，你门口坐，打卡拍照，啊，坐完以后他会发现，哎，这里边干啥的呢？清清静静的，背景放的就是那种 你好，这是一个属于你的声音。他会觉得哇，跟这个街 反差 有反差。对，他说哇，旅游景点怎么会有这么让人觉得能够把情绪放慢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墙面上，我们在我们的桌上，在我们能够去放置一些书和声音的地方，恰如其分的把这些东西分享出来。他一进店以后，他就能够待在那个地方，就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小世界。 嗯， 那个小世界里边可能只需要你消费一分钟，消耗两分钟足以了。所以我打造这样一个店放在都江堰，我希望的是这些来来往往的人，他哪怕整个行程里边有一分钟是释怀的，我觉得挺好。 想法很好，但是现实当中的情况和你想的是一样的吗？会不会有很多人他依然是脚步匆匆，哦，我到这儿了，我打过卡了，赶紧，我还有下一站，我赶紧走吧，我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听你这个。 这个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现在人过得太快了。 对呀，忙忙叨叨的，后面好多事儿呢。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时间是最需要被尊重的，我们在消费时间消费钱的时候都希望被时间就是得到一个认同，所以我觉得实现这个事情的时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验证啊，也是一种验证，我想去看看这些人到底在忙什么呢。 嗯， 啊，着急什么呢？不是生活里有太多东西，我们是真的是昙花一现吗？啊，很多人还是想去找点真的东西。所以开了以后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个时代是很多人想说话的，他没地方说，他能够坐两个小时的大巴走几公里走到我店门口，他跟我说，哎，你今天没开门呢，我想过来说两句话。大家是压抑着了，现在这个节奏让人很压抑，是我们过得很快，六分钟刷一个东西刷一个东西又刷，每天拿着手机就已经是一种病症了。但情感这个东西它每天都在发酵都在变化，很多人提炼出来的那种真实的那种情感表达，他没有人去接受的时候是很孤独的。 伊夫，90后，成都人，来趣民宿创办者，15岁开始闯世界，干过汽修工、列车员，做过婚庆公司，当过兵，学过摩斯密码。2016年获评十佳民宿主人，今年又在都江堰创办了一间有声书店。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伊夫。那你在店里头你看到什么样的人，他做了哪些事在你的店里头，是符合你的预期的吗？ 符合我预期的基本上就是进来以后按照我设计的这种， 一步一步顺着你的设计往里走。 对，我是设计好了它的消费动线的。你进来你能看见的第一眼是什么？ 嗯， 看见第一眼以后你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包括我的这个做咖啡的店员，我的店里面讲究的是第一自助，第二自主，第三自由。所以他们进来以后，我的店员会说一些我这边安排好的一些话啊，比如他一进来他就会问，哎，这儿干啥的？那我店员肯定就有些对话勾起他要去看到右边，哎，墙上是什么样的。 嗯， 看完以后他又会问什么，我们有很多假设。 嗯， 对，其实进来的人跟我预期其实是一样的，但也会有一些意外的。 嗯， 啊，意外的是因为现在人要去接受一个东西啊，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快，就我们看着觉得很快他一下子就接受了，其实不懂皮毛。谁还能花时间去赚一个东西了解一个东西？ 而且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现在的人心里头会有一种下意识的抗拒。 抗拒，对，绝对的抗拒。 就是一个东西他觉得，哎，你这是要引导我干嘛？ 嗯哼。 我心理上先打个问号，或者先设了防了，所以有一些引导可能不一定见效。 你说这个事儿我还能想起一个，就因为我们在做民宿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的民宿它到底是服务精神还是主人精神，它是一种悖论。啊，所以我们以前在做的时候，管家非常热情的跟这个客人服务的时候，客人说了一句话，哎呦，你看这管家计划挣我们钱了。就他能够去把你热情的服务帮他推荐地方要不要订车这样的事儿，他去理解为 就现在人的这个防备心特别强， 他很有防备，就他自己那个小圈子是打不开的。 嗯， 不如就做一个东西，你喜欢来，不喜欢你赶紧走，你也别耽误我时间。所以我那店里边就我不会多的一个字儿店员都不会讲， 点到为止。 点到为止，我店里我会卖几种东西，柠檬水，然后咖啡，咖啡只有美式和意式， 嗯， 意式只有两款，一共加起来五种东西， 嗯， 你喝就喝，不喝就不喝， 嗯， 啊，你不喝你在这待着也是那个费用，啊，你选择嘛，但我的店也有我的选择，我服务什么样的人，我帮谁解除什么样的事儿，我接纳什么样的人，它是双向的， 嗯， 它不能说好像你不打开你的世界，你在这儿你就抵触吧，你换个地方抵触。所以当时我们去接到这样的人以后，他就哇，你那么热情服务，你肯定想挣我钱呢。就有时候觉得很好笑、哦。 嗯。 所以然后我们店里边有时候进来的人，他会觉得，还给你砍点价呀、啊。他就觉得说我能不能喝个这个什么？这我这店里边我不卖这个东西，不代表这个东西不好。我也有我要去表达的一种状态和我这店里边要去呈现的一个东西。 听起来特别的理想化。 嗯。 但是有的时候。 我不会向市场妥协的。 理想和现实这个距离还是蛮大的。 嗯。对，有时候，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你这个刚开始试营业的这几个月， 嗯哼， 这个状况怎么样？ 挺好，每天基本上到店来喝东西的、听故事的人还是比较多啊、因为这个时代内容还是很重要的， 嗯、 我们不能去做壳呀，做壳 对，光是一个概念， 嗯，不行 也不行。 所以我里边提炼了很多好的内容，是你在单纯的现在网络的自媒体是找不到的东西。 嗯， 我的书是我有个标准。好，我想看的书不代表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就一定是非常好的、 嗯、 但我想看的这些书我能够千方百计把它找到，一定是你不能够轻易找到的书，那我会去把它呈现在这个地方，是我对这个东西作者故事还有这个刊物或者这种阅读习惯的一种尊重啊，所以这是我的个人情怀。 嗯， 但我也会去理解就是大家想要什么，大家想要的无非是好奇，不是这个内容本身了，他想要的是你能不能用一些东西解决掉他的好奇心啊？老板为什么开这个店啊？老板你这个书哪儿来的，能不能借我看看，所以我能去解决的也就是你当时当下片刻在这个店里边你的好奇，我怎么帮你把它解决掉。 我听着我的理解是一方面是一个很理想化的状态，其实你真正想服务的是跟你同样的人， 嗯哼， 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考量，就是说毕竟跟你同样的人有多少，而跟你同样的人能够路过都江堰的能有多少、 嗯、哼， 能够走进你的店里的能有多少， 当然 那所以有一个很现实的考量，我只解决你当时当下的疑问。 对，我是先达到了内容的一个高点，然后我的社群我的客群我进行一种淘汰，然后把进来这种消费的人他会更精准。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上这个平台那个平台吗？然后举个例子啊，我们的品牌不上平台了，就大家很疑问啊，你不上平台生意那么好啊，你们民宿为什么订不到？我说你把客人真的是服务好了吗？真的服务好了他是会帮你说话的。我刚才有讲到就是人情社会嘛，你所有的消费是有人情链接的消费，你把一个客人服务好了以礼相待，走的时候让他很不好意思的走，哇这老板太客气了，就我不帮他介绍点生意我觉得对不住啊。我们是把好的消费者变成好的销售者，今天的消费状况是有好的环境没有好的路径，而我们从内容上去优化路径，建立一个路径的通道，想要这个路径的人他会往这儿靠。所以我的不管是民宿还是书店，我是在优化你对信息的路径，淘汰必须要，平台给你的是大量的大众化的东西，你从 A 端来的人均消费80， B 平台人均消费800， C 平台消费2000，那今天我得用三个姿态服务他们。我如果用一个姿态服务他们，他们会有矛盾，我花1000块钱在这儿旁边坐了80块钱的把鞋脱了放在臭脚丫子放在台上他会有矛盾的。 嗯， 我只能选一帮人，所以我没有去上平台，平台可以挺好的，可以给我带来流量嘛，但流量不是每个人都能转化的，因为有些流量消费不起你的内容，你跟他讲这个东西他听完以后哇这故事听不懂，我放一段音频在那儿，这是谁谁谁听不懂啊，他听不懂他才会觉得哇这个时间我得快点，我得快进听，我喝不完一杯咖啡，而我想做的事情是让你喝完一杯咖啡你觉得哇我这时间 我虽然用了八分钟，我感觉用了八个小时一样去听这个故事，这种是享受感，是路径的通达带来的享受感，那才是超值的东西。我的客户是站着消费的时候还有优越感，而不是坐在那里委屈自己。我不做这个生意，我你凭什么到我的店里来，你指手画脚这样那样的，你还觉得哇这个服务不好怎么了，你都不是我的消费者，你走进来了，我们路径不对，你是在悬崖上爬的人，你在我桥上逛何苦啊，我还怕你掉下去呢对吧。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理想化， 嗯， 理想的样子就是我要去有好的内容，我才能去说我要去淘汰谁。那些人冒着尖儿的考北大清华进去了，那还不是该玩玩该吃吃该喝喝，出来了有的没干事的也没干事呀。但是一开始他的路径就是被憋着去的，他是爬悬崖的人，父母得说你得上桥啊。 嗯， 那开店也是这个道理，你明明就不是这儿的人，我不愿意把你引进来，我门口写得很清楚。 你门口写什么了？ 我门口写得很清楚的，我是怎么怎么个进法，进来你得注意点啥，你别进来了吆喝我这出去一开始就把路径建立好。因为这个时代我们回头来想，真正的人活得很舒服一定是你有选择权，现在大部分人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选择权的问题，所以去选择一个店，店选择你，你选择时间，时间选择你，都是一种对话。我开的店一定是有三个对话的，创作它的人透过店跟消费者的对话，消费者在店里边跟主人的对话，产品本身透过环境给消费者的对话。那没有对话我这个空间不成立的，就是空虚和寂寞，我不做这样的空间。所以我的空间是以人为主，主人故事的人进来的人，那这种理想状态是每个消费者都想要的。 那么来到有声书店的客人到底在店里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和声音呢？伊夫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成长故事又对他的事业打拼提供了什么样的助力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伊夫，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听众朋友们，我是朱旭，今年88岁了。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野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